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鱼香肉丝 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京通快速远通桥到四惠东、姚家园路、广渠路五环到四环间，朝阳北路、朝阳路临近东四环路段东向西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汽车音乐会继续出发，2018年，让我们继续相伴在路，享保时。北京时间9:01:42，那么每一位正在聆听的好朋友，站在左边的，站在右边的，站在前面的，站在后面的，站着听的，坐着听的，躺着听的，移动的听的，固定的听听了。今天早上这嘴皮子挺溜走啊，绕口令练过了。对，你知道吗？我们在上节目之前哈，按理来说呢，就是在正式这个打开话筒说话之前呢，都要这个做口腔操的，就是要把所有绕口令说一遍，然后呢要做这个各种口腔操哈，然后才能练就我这一身的本事，真功夫。你来一下啊！好了，那新朋友呢，站在左边哈，官方微信平台向你们敞开怀抱了，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老朋友，你们等的家族一群二群当中，看你们发挥喽。 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大家好，我是魔鬼， 我是金妞， 我是叶峰， 我是字母妹妹 Jessie。 爱冰姐爱汽车音乐会，我是特洛伊， 我是妞妞， 我是田大旺， 我是超级无敌小根根， 我是雨香， 我是汪国庆。 汽车音乐会等你来听哟。我是马尾辫， 我是情绪稳定， 我是抽烟喝酒烫头， 我是很哇塞的佳佳。 汽车音乐会，爱你没商量。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将于9月23日正式开幕，北京呢是全国的主会场了。那近期的汽车时尚资讯将会为您推荐一些京郊著名的村落，今天要推荐的就是刘立渠村。刘立渠村呢背靠九龙山，面临永定河，依山傍水，可谓是景色宜人呐。从元代起呢，朝廷就在此设立了刘立渠。清乾隆年间呢，北京琉璃厂迁至此地，后又修水渠至此，村子因此而得名。刘立渠村作为琉璃之乡而声名远扬，窑火700年不灭，自乾隆年开始呢，更是成为皇家园林琉璃瓦的唯一烧造处。因此呢，琉璃渠的烧造技术呢是独一无二的宫廷秘籍啊，如今也成为了国家级的非遗呢。自驾路线走富士路到西五环的静园桥，然后到双玉环岛右转，右行向北行驶2公里，到三家店水库，再向北行驶1公里就到了。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马上来揭晓2018年度第38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0到第36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40名 Chucky My Day Skydive。 第39名 李宇春千年游。 暖暖的阳光洒在布满青苔的窗沿。 第 第38名， 方大同，好不容易。 第37名， 许飞，雪雪的鱼。 第36名， 自然卷，坐在巷口的那对男女。 坐在巷口的那对男女，紧紧地抱在一起。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0位，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千年游是天天向上携手李宇春，基于中华文明之美，弘扬中华传统美德的节目特色，追溯中华民族上下5000年优秀传统美德文化而打造的一支极富中国特色的流行金曲《千年游》，李宇春。 阵阵的钟声回荡，高山流水白云间，四书无尽留意清雪，是浮生前任意立志心的交汇，又在眼边温良恭俭让记心前。暖暖的阳光洒在布满青苔的窗沿，人人檀香映到画中嫣然的脸，翻开藏经的那卷，尘封的宝典，期盼前世的你会再出现。心中不安笔墨之言，我纵横十年，白马青砖当剑，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继续回到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方大同好不容易。在他28岁的时候，去看待结婚这个问题成熟很多，于是创作了《好不容易》啊。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8位。 在这里，在这里，很值得，一直我会爱着你，幸福的心如生。 好不容易啊，方大同的这首歌，通过这首歌曲希望给恋人还有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人更多的鼓励和感动了。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8位。很奇怪的，这首歌曲结尾之处呢还有2分多钟的音乐，我们就不听了，继续攀升第37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许飞，行水的鱼。这首歌曲从歌名上来看呢，感觉应当是很悲伤的那种，但是这首歌曲当中，许飞首度尝试轻摇滚，轻快的节奏让原本有一些忧郁的歌词多了一些豁然。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7位。许飞是我们汽车音乐排行榜的常客了哈，坐上宾，有请这首行水的鱼。 想你，这种感觉到了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流行音乐方面。清宫剧《如懿传》当中，随着富察皇后的下线，由周迅饰演的如懿将迎来人生中的重大转折，平生第一次对最初的坚守产生疑惑。剧方也应景地把片尾曲换成了邓同天演唱的《心事》，把剧情推向新高潮。这曲《心事》在导演的亲自督导下完成，仅歌词就写了五个版本，曲目录制两个版本。为了准确传达一代皇后如懿情灭之时的心声，邓同天三进录音棚才完成录制。潘玮柏最新推出了新单曲 Moonlight 的英文版 MV 受到好评，很多歌迷都期待着 Moonlight 中文版 MV 的放出，潘玮柏更是亲自到剪辑室坐镇剪辑，最终催生出 Moonlight 中文版 MV， 预定在明天首播。霍尊近日迎来了生日，举办宇宙唱完生日会，和粉丝共同庆生，呈现一场全新的音乐视听秀。一开场，霍尊清唱一曲《我愿意》，动人心弦，让现场粉丝激动不已。2018年，霍尊的音乐更趋多样性，《穿越吧，猛犸》玩的是二次元电音，《天行九歌》则是侠义情怀，不由得让人觉得这位如风少年正渐渐步入一个趋于成熟的人生阶段。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西二环蔡胡营桥到阜成门桥南向北方向，西直门桥到阜成门桥北向南方向车多，西三环丽泽桥到紫竹桥南向北方向受到事故的影响行驶不畅。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我是腾兵，你是谁？欢迎你继续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刷一下存在了。好，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今天是2018年9月18号，星期二，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要小心驾驶了。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自动驾驶的这个路面情况。德国三大汽车制造商集齐了中国的自动驾驶测试牌照，近日在2018年世界物联网博览会、智能交通和车联网产业发展高峰论坛上，国家智能交通综合测试基地自动驾驶公共道路测试环境正式开放。与此同时呢，两家车企分别获得了江苏省首批自动驾驶测试牌照。据了解，测试基地呢坐落在江苏无锡，是公安行业首个也是唯一一个面向未来自动驾驶汽车的运行安全测试基地，主要面向国内外自动驾驶汽车企业、车联网企业还有研发机构，提供上路测试环境和第三方权威认证服务。截止到目前，德国三大汽车制造商在我国均获得了自动驾驶测试牌照。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马上再来揭晓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2018年度第38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5到第31位的歌曲，听听看，听听看，听听看，有没有你的最爱？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35名 ，Becky G Well I Am Problem。 第34名， 魏晨《白日梦想家》。 第33名， 陶喆《那一瞬间》。 第32名， 萧亚轩《表白》。 第31名 ，OCT《Hot and Blue》。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Yeah yeah Becky G The Monster Remix。 I'm a monster, I'm a monster, I'm a monster, I'm a monster, I'm a monster, I'm a monster, I'm a monster, I'm a monster, I'm a monster, I'm a monster, I'm a monster, I'm a monster, I'm a monster, I'm a monster, I'm a monster, I'm a monster, I'm a monster, I'm a monster, I'm a monster, I'm a monster, I'm a monster, I'm a monster, I'm a monster, I'm a monster, I'm a monster, I'm a monster, I'm a monster, I'm a monster, I'm a monster, I'm a monster, I'm a monster, I'm a monster, I'm a monster, I'm a monster, I'm a monster, I'm a monster, I'm a monster, I'm a monster, I'm a monster, I'm a monster, I'm a monster, I'm a monster, I'm a monster, I'm a monster, I'm a monster, I'm a monster, I'm a monster, I'm a monster, I'm a monster, I'm a monster, I'm a monster, I'm a monster, I'm a monster, I'm a monster, I'm a monster

最壮丽的风景，燃烧的才是年轻。 魏晨，白日梦想家，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4位。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感觉夜风像你温柔的缠绵，虽然想念还是越走越远。轰隆隆的速度带我向前，那一瞬间，爱爱爱，想到未来，想到从前，就在黑暗路的尽头，你的光划破天边，心涌现，感触万千。 只有我。 前，感动万千。 陶喆的那一瞬间，源自专辑《太美丽》当中。这张专辑是他创作的第五张专辑，想分享一种珍惜生命当中拥有的美好感觉，所以叫《太美丽》。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3位。好了，继续攀升第32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我一直很有自信，平常不怕说出口，但在你身边时候突然感觉好害羞。 Boy, you make me so shy every time you walk by。 怎么我会变这样，身体不听我的，从没有过这感觉，其实失去控制。 Don't let me to me, I never feel shy, never felt afraid, like I'm out of control。 会唱又会跳，真是让人羡慕啊！萧亚轩的表白，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2位。啊、哦，希望你也看一下这首歌曲的 MV 啊，也绝对会让你很震撼的。好了，继续攀升第31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猫头鹰之城这回又给我们带来这首《热气球》。猫头鹰之城 Our City 乐队只有 Adam 杨一个人，他总是天马行空，奇思妙想。这首歌曲的演奏方式更加舒缓和清新了，感受一下吧。上周第45名，本周上升14位，来到第31位。猫头鹰之城，猫头鹰之城，热气球。 Mom's 怎么样，猫头鹰之城的这首歌曲热气球是不是又给你奇思妙想的感觉了呢？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1位。好了，这个时段最后我们来听听羽泉的歌曲，这首 Brand New Life。这次羽泉远赴海外，和顶级的音乐人合作，用精工细作的音乐制作模式共同打磨，这是和自己较量了，希望可以超越自己，做出更好的音乐。 阳光钻进房间，空气味道很甜， Wake up 在闹钟之前，不能看守早餐，还没有吃最新鲜， Every day 都有温暖，镜子前一张坚定不移的笑脸，呼吸一下，带上最真的能量，快出发，大声跟昨天说声拜拜，笑一笑，也许还会有什么烦恼，只要能知道明天会因今天而骄傲，大声跟昨天说声拜拜。 望天蓝云朵白，满足分享与关怀，我能

着，从你开始接近到离去的小剧情。过了这个春天，我还会不会想起你？ 六福珠宝周年庆范小爱推广活动现已全面展开，9月21日至10月7日，黄金货品满十克，首克仅剩60元，更多惊喜等你来拿，快来六福珠宝参观选购吧。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东五环小桥亭桥南向北方向有事故，导致后车轻微拥堵。东六环古城西桥南南向北方向有事故，队尾排到了诗源桥。此外，西四环勘丹桥南北向南方向也有事故，队尾排到了正常庄桥。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You are my sunshine, my only sunshine. You make me happy when skies are gray. You'll never know, dear, how much I love you. Please don't take my sunshine away. 自张靓颖翻唱的这首 You are my sunshine， 你就是我的阳光，被张靓颖独特的声线演绎得很深情很唯美哦。传唱70余年，这首 You are my sunshine 早已经成为爱情歌曲的经典了，风靡10年，历经150次的售罄。电影《何以笙箫默》将这首歌曲重新的编曲，原来般的旋律当中娓娓道来的是初见的悸动，离别的伤感。好了，在这样精彩的音乐当中，你已经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冰，你是谁？北京时间10:06:45，问候一下官方微信平台一直跟我 say hello， 一直没有时间来提及你们的各位好朋友。最好的时光在路上，孤独的灯塔，孤独灯塔呢，把微信二维码发过来了，别着急，我先扫一扫你家里为好友，然后再会待会儿再把你拉到我们的线下大社群当中啊。还有下蛋。还有这是一子鱼也来了，爱在旅途 Jesse 一子鱼这两天挺清闲哈，每天都会如约来报道的，还有谢谢你们。好了，我们的官微是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把你们的微信二维码发到这里来，我先扫一扫你加你为好友，然后再把你拉到我们的线下大社群当中，官微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黄莺莺的哭砂，相当经典哦。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

本月20号晚，火星将与月亮上演火星合月的美丽天象，届时公众用肉眼即可欣赏到马尔斯携手月姑娘共舞苍穹的美丽画面。当天晚上8点左右，人们将会看到一轮盈突月高挂在东南方的天空，静静秋月清辉如水，似乎被清幽的月色所陶醉，火星静静地依偎在月亮的右下方，感受着月色的温柔，为初秋的夜空平添了几分诗意和浪漫。以上资讯由左小妹编辑播报。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2018年继续出发，继续相伴在路上。听汽车音乐会一定要完整收听，否则你会错过很多精彩的。好，进入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再来了解一下凹凸租车。好了，来欢迎凹凸租车的公关总监刘倩，你好。 林明姐好，大家好。 叫我腾冰就可以了，虽然冰姐我听起来很亲切哈。好，另外一位呢是奥托租车北京运营经理杨光，杨光你好。 腾冰姐好，大家好。 来，又期待你们哈，一周才见一次，你看多难得的机会啊。 我们也很期待， 是吧？好，那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随时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提问哈。这个马上就到这个十一的长假了哈，又到中秋节哈，双节将至哈，大家肯定对于租车的这个需求是与日俱增哈。那如果您想租到什么样的车呢，我建议您来选择一下奥图租车。那今天就先来了解一下哈，了解一下奥图租车。打开奥图租车的这个官网，现在打开官网，大家也可以跟我一样同步打开哈。如果您有这个电脑，3w.at 就是凹凸的第一个字母，首字母 AT， 然后后面是租车的汉语拼全拼.com， 在这儿呢你就可以看到很方便哈，比如说这个地址时间哈，然后在哪里取车的时间，还车的时间，然后还有各种不同的选择，是选择管家为您服务呢，还是您直接去找车主，是吧？ 是的。 我看到了右边有一个图，就是密密麻麻的，刚才刘倩说要有密集恐惧症的感觉，我一看还真是，这是什么图，怎么讲？ 这个是我们在北京的车辆分布，就是您打开我们的官网之后，如果您选择了您所在的位置，然后我们会给您推荐在您附近的所有的车，您都可以挨个点开去看这些车的详情。 哦，就是感觉在我们的身边无处不在哈。 对， 全部都是咱们凹凸租车的这个客户。 是这样的。 好的，那说了这么多，大家可能有的新朋友还一头雾水哈，这凹凸租车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干嘛的呢？刘倩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凹凸租车呢是目前中国最大的一家私家车的共享平台。那么其实我们是为供给方和需求方，那么搭建了一个安全保障的信息平台。那么身边有这个闲置的爱车的这个朋友，可以把您车的闲置时段共享出来，那么可以获取每个月3000元以上的额外的经济收益。那么有自驾需求的租客呢，可以从我们这里以低于市场价30%到50%的价格租到您想要的车型超过10000款的各种车。 以前就说了，又想说那句话了，就是不用身价过亿也可以享受汽车工业的巅峰制作。 是的，周一到周日您可以每天换不同的车开，体验不同的人生。 太棒了。其实呢，对于租车这个服务呢，大家并不陌生哈，很多年前大家就已经体验这样的服务了。但是咱们凹凸租车和传统的这个租车行业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传统租车平台呢，基本上车型比较单一哈，都是15万以下的这种 A 级车为主。那么在凹凸租车平台上，因为我们的这个车主的供给端是千千万万的私家车主啊，那么私家车有什么样的这个类型，那么凹凸租车平台上就会有什么样的类型。所以现在我们的车型非常的丰富，有超过10000款的车型，基本上你生活当中能够见到的、能够想到的，在平台上都可以看得到、可以租到。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以往你在传统租车平台的时候，可能需要您到线下的这个网点去取车还车啊，相对来说比较不方便。那么其实凹凸呢，它是一个移动互联网平台，那么我们线下有一个1000人的车管家团队啊，去帮您做所有线下的这些环节。比方说您在家下单之后，可以就坐等送车上门了，那么我们会有一个车管家这样一个服务去帮您取车送到您的楼下，当您使用完毕之后再还给我们车管家，再 再帮您还给车主，所以就避免了您去这个网点取车还车这个交通上或者说时间上的一些成本。 嗯，可以感觉呢，现在这奥拓租车推出的这种租赁的方式呢，就是更灵活，更方便，而且会享受更好的服务，但价格上呢，反而会更便宜。 对，因为我们其实激活的是这个车主的沉没成本，也就是说，车主这辆车在家放着也是放着，那么可能我还需要为他去负担这个保养啊、维修啊、这个停车的各种费用。那么其实你把车共享出来之后，您可以发现，就是您这个资产闲置资产再次升值了。对，所以我们的这个车主基本上都是以中产阶级为主哈，家里有两辆以上的车，其中有一辆是长期闲置的状态。那么其实他对这个租金，就一天能租出去多少钱，能赚多少钱，他可能跟传统的这些租车公司，或者说跟一些其他的，比方说专车啊，或者这样的这个司机会有所不同。他们可能是就是其他的这个网约车或者是什么，以这个为主要的经济来源。但是我们租车不一样，就说这个我可能今天这个车租不出去，或者租得出去，对我来说不会对我的生活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对，只是我的闲置资产再次产生价值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的租金会比这个传统租车平台会便宜很多。 我觉得特别好，就是充分的就会把所有的这个利益都让利给这个租户还有车主。 是的。 好，我看到哈，现在有一个，如果你在百度百科里面查这个奥拓租车，它会有一个奥拓租车的快速注册的这样一个平台。我们会看到呢，有这个可以输入您的这个个人信息，就可以享受奥拓租车的会员哈，还有各种大礼包，还有一个注册享受低价租好车，还有一个加入奥拓车主，让你的车开始赚钱等等，就是一些计划哈，一些理财的计划。我觉得这个就是作为这个租车的一个延伸产品，还是有很多的。待会儿吧，待会儿请刘倩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就是包括保牌计划还有延伸的一些，比如说理财计划等等哈，可以让车呢不仅仅是代步工具，也不仅仅是我们的累赘和负担。累赘和负担，如果闲置的车放在那儿，真的是挺累赘挺负担，你还得去养它，天天放在那儿一个铁皮，你还得想着怎么去保护它，然后天天呢这个自己花钱，然后咱们现在可以把这笔钱省了，然后还可以帮您赚钱哈，让这个铁皮真正活起来。好，现在我们的这个回答一下大家关心的问题哈，就是马上到了这个双节了，那么想租车的话呢，想租什么样的车型，您尽管来提问哈。阳光在这儿可以给您做特别专业的解答。现在咱们还是先打开这个奥拓租车的这个官网哈，看短租服务灵活自如，然后打开之后，刚才我说了一个密集恐惧症的一个图哈，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奥拓租车的这个用户，这个车主基本上都分布在哪里哈，密密麻麻，身边全都是哈。 对，车主我们的基本上就是城区基本上都能覆盖得到，然后远郊区县也有一些车主。 哦，就比如说我在北京，我要下单的话，他迅速就会帮我找一个离我最近的。 是这样的。 我要的这款车。 对，我们会有一个后台的算法推荐，会给您推荐，然后离您最近的车，然后一些更高性价比，包括一些车况更好的车，我们会给您推荐过来。 哦，我们再来打开这个官网哈，我们看看怎么使用奥拓租车。比如说我在北京，我现在就想租一辆车，我下单了，然后我看到有一个输入地址时间，然后呢一个取车和还车的时间，还有车辆的信息，就是车辆信息和牌照，这些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您可以选择您想要的车型，您比如说我可能一家人出去玩，我要选一辆七座的商务车，然后您就可以选择您想要的这个车型，比如说别克 GL8、本田的奥德赛，然后这个丰田的埃尔法等等这些。 哦，然后呢就是更细致化的服务了。 对，是这样的。 更贴心了。 对，因为有些用户他可能在下单之前他就想好了他要用某款车，甚至于某款车的新款还是老款。 哦，就是特别细致哈，每个选项这个拉下来有一个子单，项目单，您可以选择您这个，比如说要什么样的车型啊、年限呀、座位呀，是不是这些都可以选择？ 是的。 哦，还有一个牌照。 牌照就是您可以选择用京牌，还是用外地牌，因为我们平台有很少一批的这个外地牌的这个车主，因为也是这些车主强烈的要求加入我们奥拓租车。 哦，这个咱们都满足他们了是吧？ 对， 外地牌照也可以。好，我们看到这里面呢有咱们举个例子哈，第一个在北京市东城区南仓门胡同附近有一辆车啊，京什么什么什么牌子，然后每天呢是129元，这是荣威350。如果你想了解的话，就点进去详细了解这辆车。 对，然后也 会具体的位置在哪里？ 对，也会有车辆的照片，然后还有车辆的具体的配置，包括会有之前租过这台车的人的一些评价。 哦， 然后还有几颗星， 对， 然后您可以自己去选择决定要不要这个车。 对，我们是一个双向评价的机制。 哦，如果决定要了以后，我怎么下单呢？可以有两种选择是吧？ 是的，您就选择下单就可以了。下单期间呢，您有两种选择。第一种呢，就是您可以选择由我们的专职的车管家取送车给您送过去。还有一种选择呢，就是您自己去车主那儿跟车主见面交接。 哦，两种，您认为？方便的一种方式。 对，我们还是主要推荐这个取还车这个方式，因为是由我们自己的专职取还车的车管家去车主那拿到车给您送过去。这样的话呢，你只要坐在家里就等着我们的车送上门就可以了。 哦，这个怎么收费？ 是这样的，我们收费根据它的距离和这个时间段早晚高峰不一样。 哦，嗯，好的。如果您真的很忙哈，又不愿意这个堵车自己去取车，还得打车过去再把车取回来哈。 对， 车管家会给您送货上门。还有在北京市西城区小乐部口胡同呢，这有一个哈，120元每天是启辰 D50。还有比如这有大众啊，途昂啊，是在丰台区的。还有在西城区鼓楼大街这儿的有一个奥迪 Q5， 奥迪 Q5 哈，每天租金是596，这么便宜啊。 是我们还有一些比这个奥迪 Q5 会更便宜的，因为我们会有很多台同样的奥迪 Q5 的车型，然后会有一些车主他的定价的可能相对价格稍微低一些，因为我们是会给车主设定一个价格区间，就是最高不要超过多少钱，然后这样的话呢，车主会有一个选择。有些车主呢，他可能我的车闲置时间比较多，我确实用不上 ，OK， 那我愿意用更低的价格去分享给别人。 哦哦，明白了。嗯，这还有供您选择的雪佛兰啊，还有别克，这都是在100-200块钱的哈，每日租金哈在100-200块钱 的， 很便宜。还有本田雅阁是这有一个220块钱的，也是在西城，还有在丰台的，还有在这个。东城区的、海淀的，哪儿都有哈。 对，哪儿都有。 您可以进入这个平台选择。再来说什么的网址是3w.at， 就是凹凸的第一个字母，然后是租车的汉语拼全拼 .com。好，那现在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哈，除了您这个有车出租出去，或者呢您要想租车之外呢，还有就是咱们的这个保牌计划和理财计划。 那么其实我们现在平台上已经有超过50万的车主加入了我们。 嗯， 然后其中我们有一些车主朋友有这样一个问题哈，就比方说我们在北京啊，我们这个限牌，我手里的这个牌照非常的宝贵，但是呢我这辆车可能已经15年了，那这辆车我也不打算开了，但是我又不想卖掉，因为这个牌照很宝贵，那我想为了保留这个牌照我必须得持有这辆车，那么这辆车又给我带来了很多困扰，就像刚才冰冰姐说的，可能是一种累赘，是一种负担，因为我要为你的这个停车啊，保养啊，虽然我不开，但是我得保养你吧，我得给你停车吧，所以会有这些费用的支出。那么其实我们针对这部分的这个用户，我们推出了一项保牌的计划。那么这项计划也就是说我们凹凸会为大家统一的去找到一个非常优惠的一个购买的渠道，那么我们会为大家定制一款这个车型，那么您去把这辆车这个完成所有的这个上牌手续之后呢，跟凹凸来签一个3年的托管协议，那么3年当中凹凸会以每个月固定租金的方式那么给到您一定的收入，那么3年下来之后，那么这辆车要么您自己喜欢您可以拿走啊，作为这个自己用或者说二手车处理掉，如果您觉得麻烦，凹凸还会以二手车的这个一次性的买断价格去帮您处理掉它。对，所以其实具体说下来，我们的这个今年就是这个时间段哈，为大家带来的一款车呢是现代悦动啊，2018款1.6升的，那么这辆车的厂家指导价是8.5万。那么其实我们在前期我们这个统一的这个购车渠道当中是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优惠的价格，就是79000。那么79000不仅仅是购车的这个价格，还包括了上牌的费用、购置税啊等等所有前期的这个成本。那么3年我们每个月的月租金呢是会给到车主2500元。那么3年乘就是2500元乘以36个月，那么这个3年的租金下来就是90000了。那么相当于您前期投入了79000，那么3年的租金收入就已经远远超过了您当初这个前期投入的这个成本79000，那么有结余了吧。然后3年之后呢，我们还会以这个30000的这个价格去买断这辆车，那么3年的净收益我们算一下，就是租金收益是90000，加上二手车的一次性买断价格30000，这是120000，120000减掉您前期的一次性的投入成本79000，那么其实我们的结余是超过了40000块钱的。就3年之后呢，这个牌照不但3年当中帮您保住了牌照，而且3年之后还会有40000块钱的这个收益给到您。 哦，而且三年当中这辆车所有的这个比方说停车啊保养啊然后出了这个任何的事情需要去维修啊都是由Auto这边来承担的。 就说大家以前的这个担心不用有了，包括一些违章啊等等，奥拓车都会帮我们来处理了。 是的，三年当中收益给到您。 哦， 而且三年当中这辆车，所有的这个，比方说停车啊、保养啊，然后出了这个任何的事情需要去维修啊，都是由奥拓这边来承担的。 就说大家以前的这个担心不用有了，包括一些违章啊等等，奥拓车都会帮我们来处理了。 是的，三年当中完全不用车主去处理任何的事情。 太好了，你也不用去洗它了，也不用去养它了，也不用怕把它刮了蹭了然后去修它了。 是的， 也不用去保养了，什么都不用管了，奥拓车全部都帮您负责了，把您那个牌子也保住了，还能帮您有这个赚钱收益哈。 是的， 好，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哈。那么我们怎么样下单，怎么样来参加这个保牌计划，有什么方式？ 一共有三种方式哈。第一种方式呢是通过奥拓的微信公众号，叫奥拓租车啊，这个是我们的服务号，那么通过服务号的方式可以了解到我们保牌计划的项目详情。那么第二种方式就是请下载奥拓租车的 APP， 就是叫奥拓租车，那么当中有一个保牌赚钱啊，你可以来报名。那么第三种方式就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0100202来报名参与。 好的，看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呢，已经有朋友来提问了，来看一下小呆猪哈，他说国庆放假人那么多，奥拓租车的这个车源供应得上吗？ 就是所以需要大家如果有出游计划一定要提前下单。 哦，提前下单。然后他又问了，从北京开到外地这个费用是怎么算的？ 您只需要支付租金和您自己产生的油费过路费就可以了。 哦，就是你完全可以在北京租一辆车，然后你开到哪儿去都可以哈。 对对对对。 或者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比如说我们也可以到了这个目的地，在这个当地的城市再去选择奥拓租车去租。 是的， 也可以。 您比如说您想要到上海去这个玩几天呢，您可以在我们上海直接选租一台车就可以了。我们会提前安排车管家在您的这个就是飞机场或者是高铁站等着您，您只要下飞机或者下高铁来拿到车就直接开走就可以了。 好了，还有相关的问题呢，您可以继续像小呆猪一样提问哈，来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是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提问。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来自周杰伦的《红尘客栈》。 风呀，灯下看红颜尽晚霞。 特别好听的歌，来自周董周杰伦的《红尘客栈》。每次听到这首歌曲就坐不住了，就特别想出去玩。我知道在这个双节期间呢，很多人会选择自驾出去玩的哈，但是呢车型呢可能有的时候自驾车是不能满足的，比如说这个坐的人装不下呀， 是的， 比如说不够越野的条件呀，都可以来选择一下奥拓租车。还是提醒大家，如果有这个计划的话早点下手哈。 是的。 嗯，好，刚才我们又大概估算了一个数字哈，就是咱们这个需求端，就是现在刘倩，咱们现在这个有驾照但是没有车、没有牌子、没有车的人大概有多少？ 嗯，那么中国公安部交管局截止到2018年6月份的数据哈， 嗯， 我们现在中国的私家车保有量是1.8亿辆，但是驾照持有人数是3.96亿人。 哦， 3.96和1.8的差别，其实中间会有超过2亿的人是有驾照但是没有车开的。 这些人都应该是我们奥拓租车的用户， 所以需求端还是非常庞大的。 需求端非常庞大啊，我们这边呢，这个供应端呢，就是我们这个车主们呢，其实闲置的车其实也不在少数，也是挺多的。 对。 嗯 啊，我们现在基本上是有50万辆的这个车在平台上。那么其实根据刚才我说的那个数据，我们全中国的私家车保有量是1.8亿辆。 嗯， 那么1.8亿辆，其实我们之前有一个这个调研数据哈，就是我们私家车闲置时间是超过90%以上的。 嗯， 对，所以其实私家车当中有一大部分的资源是被长期闲置的。 嗯，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这部分闲置的资源让它利用起来。 嗯， 而不是通过投放或者增加更多的车辆在路上，我们是要把闲置这部分资源先利用起来。 嗯，这就是说的为什么我们那会儿也是这个给大家了有一个环保的这样一个公益行为了，公益贡献了哈。 对。 好的，那我们再说了一下，刚才还有一个理财计划，就是大家可以掏更少的钱，每个月还有收益，然后最后还有赚。 对，因为之前有朋友讲到哈，说如果我手里这个资金，比方说我买了其他的理财产品或者是什么，然后我可能拿不出一下79000的这个费用，那怎么办？其实我们有一款这个贷款的产品，就是首付30%。那么具体的这个给大家算了一下，就是我们前期投入是29000啊，那么我们每个月的还款金额呢是1500，但是3年当中每个月的月租金是2300。那么2300减到1500，其实您每个月的这个。没有什么负担了， 嗯， 还能结余掉，基本上有800块钱， 还有800块钱每个月， 对对对，对， 请大家吃饭， 对，就是您的租金已经完全覆盖到您每个月需要还款的金额了， 嗯， 那么3年之后呢，这辆二手车一次性买断的价格呢是25000， 嗯 啊，所以3年之后的净收益其实就是，82800，那么这个就是我们3年的租金啊，2300乘以36个月是82800，那么加上25000，就二手车一次性买断的价格25000。那么减掉我们这个前期投入29000，那么再减掉我们3年的这个银行贷款的还款总额是5万6000，那么最后的结余部分是21000， 嗯， 啊，相当于就是您投入29000，3年之后您的净收益是21000， 嗯 嗯， 然后呢每个月是还有800块钱， 对，每个月我们还会有800块钱的结余， 嗯 啊，相当于每个月其实还款并不是压力了， 对 对。 我觉得就是因为现在29000现在大家基本上都拿得出哈， 嗯， 然后呢这个理财的这个产品我觉得这个收益率真的是太高了，任何一个银行理财产品都不可能达到这样的收益率。 是的。 好的，大家可以选择一下。好了，再来说一下我们这个奥拓租车怎么样去下单，有什么样的方式。 嗯，首先要了解保牌计划的话，我们有3种方式和途径哈。第一种方式呢，是关注奥拓租车的微信公众号奥拓租车，那么当中有一个栏目叫保牌，那么可以了解到保牌计划的详情。那么第二种方式呢，是下载奥拓的 APP， 就叫做奥拓租车，那么可以了解这个保牌计划的这个这个详情介绍。那么第三种方式就是拨打我们热线电话10100202来报名参与。 嗯，好的，现在我们再打开官网哈，看一下，奥拓租车的官网是3w.at 奥拓的第一个字母，然后是租车的汉语拼全拼.com。现在这个大的标语，拥有闲置车牌，听听我们的方案，奥拓保牌计划，让限牌城市车牌获得高收益，限牌城市的车牌获得高收益。好，然后后面就点击进入了，后面你会看到有短租业务、长租业务，然后还有自驾出游、情侣约会的车型、商务接待的车型、体验的个性车。最后再给大家强化几个数字哈，咱们现在用户是多少，车型有多少， 嗯，我们现在平台上的这个车型超过了10000款，注册车辆达到50万辆，那么我们注册用户已经超过了1000万。 好，还是那句话，选择对的，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如果决定了就赶快行动起来哈，别再犹豫。这是我临时说的哈，等我回去再把这语言再精辟一下，就可以作为我的这个座右铭哈。好的，再次感谢二位光临我们今天的汽车音乐会，下一次我们相见的时间是下周二是吧？ 是的。 好，想了解凹凸租车可以在下周二再来光临我们节目，听听二位的详细介绍哈。另外呢，还再说一下，在线下您也可以随时来接触这个凹凸租车，三种方式再来给大家说一下。 凹凸租车的微信公众号凹凸租车，第二种方式是下载凹凸的 APP 凹凸租车的这个名字，那么第三种方式就是拨打热线电话10100202。 好的，也预祝大家呢选择自己心仪的车，度过愉快的这个双节，中秋节和国庆节哈。再次感谢二位，下周二我们再见。 好的，也提前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好的，好，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乐广播，接下来带上音乐去旅行，汽车音乐会，明天九点我们再见。 选桃花姬阿胶糕， 桃花姬吃出来的美丽。 中秋送礼送桃花姬阿胶糕， 改变命运还在公司沉睡，成为老板别让自己后悔。世界茶饮站上奶茶 C 位，从台湾到大陆，味道那个纯粹，黑茶属于自己的奶茶店。4006786888，世界茶快来加盟。 国华首饰与您相约双节同乐，中秋国庆购物买珠宝送黄金，买黄金送白银，买首饰到国华。 聚世界焦点，展房山风采。2018北京房山国际健康旅游季隆重举行，邂逅最美的秋天，尽在房山青龙湖。 总是期待着一个声音，能褪去喧嚣嘈杂，在话语中感受力量。 总是渴望着一段文字，能消解浮华棱角。